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同学们知道古代文人有哪些爱好吗？那么我们熟知的文房四宝用英文怎么来说呢？好，那么了解相关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古代中国人的生活，特别是那些文人墨客啊，非常具有艺术感，同时啊又非常的雅致。他们的生活中包括了茶、插花，最重要的呢是文房四宝 ,ancient, Chinese, lived, 过的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两个词啊，一个是有艺术感的，另外非常雅致啊，两个词，艺术感这个词我们都会啊，叫做 art, 后面加一个 istic, artistic, artistic, 这个词给大家再拼一下 artistic, artistic, artistic, and refined,fine 这个词我们也学过，前面再加一个 refined， 表示说已经很好了，再 refine 进一步的给它提纯，进一步的加工，那么翻译成中文呢就是说非常的雅致，非常儒雅的那么一种生活的方式。前面呢用的是动词 live alive， live alive， 同时加上两个形容词，就翻译成刚才我们说的这段中文， which included包括了我们说非常简单的茶 tea drinking 插花，插花这个词看看怎么来翻译，肯定有花的叫 flower， 那么看看这个动作啊，其实就是说把这个花给它弄得特别的好看啊。我们想一个词呢叫做安排 arrange arrange， 那么 arrangement 用它的名词形式，后面加一个 ment 合到一起 flower arrangement， flower arrangement 表示插花。And most importantly, 最重要的是墨客的或文人的这个四宝。这个四宝呢，我们用这个 four jewels 这个词。这个 jewel 呢，我们学过原来是指宝石、珠宝，但是今天是指呢，我们说宝贝哈，特别心爱的那些东西。它的拼写是 jewel。jewel 后面加一个 s 是它一个复数，因为文房四宝嘛哈，所以是一个复数概念，笔、墨、纸和砚。首先看一下这个笔，非常的简单哈，我们不能用 pen， 因为古代没有这个 pen， 也没有 pencil， 而用的是 brush， writing brush， 刷的就是我们的毛笔哈， writing brush。 第二个呢，这个墨呢叫 ink， 墨水哈，这个 ink， 以及呢这个纸非常简单叫paper, paper， 然后这个砚叫做 ink stone。 那么在宋代啊，文人们常做的几件事情啊，往往四件事情是焚香、茶道、水墨画和插花。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the four most regular activity for scholar， 非常普及非常常见的这些活动啊，这些爱好for scholar， 这个词我们讲过，学者哈，也可以指古代的那些文人墨客，用这个词 scholar， 我们再拼一下 scholar， scholar were burning incense， 焚香哈，烧香 burning incense incense 哈，这个香前面加一个 burning， 烧香。然后呢茶道叫 tea ceremony， tea ceremony 这两个词我们都讲过。水墨画叫 ink wash painting， ink wash painting， ink 后面加一个 wash 洗这个词哈， ink wash 加一个 painting。 然后呢是插花，我们上一段讲到了叫做 flower arrangement， flower arrangement。 那么这些啊与唐代的情况呢有很大的不同，在唐代 当时人们娱乐的活动啊，主要集中在呢马术和呢由金和银制成的比较豪华的器皿上。相反啊，在宋代，人们关注呢是我们的情感和非常简单的一种艺术风格。It was a marked difference from the Tang Dynasty.哎，前面有一个 marked difference， 非常大的不同。我们往往想到大的不同用这个词 big 来翻译，但是呢我们可以换另外一个词叫做 marked， 标志这个词啊，标识出来，后面加一个 ed， 表示说我们一眼哈、啊、一看就能看出来的一个区别，叫做 marked difference from the Tang Dynasty when people's entertainment， 当时人们的娱乐呢 center on啊，以什么为中心？我们还可以用其他的词呢，比如说叫 focus on、center on， 都表示说关注于某一点。后面出现了一个叫马术这个词呢，同学们了解一下，因为在现代奥运会当中，这个马术是一个项目哈。那么这个词很多同学见到之后呢不认识，那么今天我们学一下这个词叫 equestrian。那么这个单词它的拼写呢是 equestrian， 它的发音呢是 equestrian and expensive vessels 啊，非常贵的一些器皿。后面用的是 vessel， V-E-S-S-E-L， 同学们要注意了， vessel 这个词啊，它不是表示船，而是指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器皿。后面加上 made of gold and silver， 它是由金和银做成的，这个 vessel 这些器皿非常昂贵啊，前面加的形容词 expensive。 Instead the Song Dynasty turned to people's inner emotion， 他们关注于人们的内心的情感，People's inner emotion， 哈，两个词 inner， 内在的 I-N-N-E-R， 后面加 emotion， 情感 and simple art style， 非常简单的简约的一个艺术的风格。那么在宋代啊，人们吸收了佛教、儒教和道教的元素，并将其用于花园、家具和器皿的设计当中。 Song people absorb elements from BuddhismConfucianism and Taoism。 好，那么三个词哈，一个是 Buddhism 是指这个佛教， Confucianism 是指这个儒教，以及这个道教呢 and Taoism 后面都有一个什么什么 ISM。 前面这个动词呢用的是 absorb， 吸收了哈，这个是 absorb， 它既可以指呢人去吸收了哈某一个知识哈某一个技能，同时啊也是一个物理现象，比如说我们把海绵放到水里面，那么这个 sponge 海绵就能够 absorb water 啊，吸收这个水分，然后呢把它们用于花园、家具和器皿的设计当中。 and apply them 啊，这个词我们讲过 apply， 在这里面 apply 它是指的使用、应用，用到某一个领域，而不是申请。讲过这个词 apply 呢，它还可以表示申请一所学校， apply for 什么什么， apply for a university 或 apply for a passport， 申请护照啊，一个 visa， 一个签证。而这里面表示说应用到某一个领域当中哈， apply something to something， 啊，记下来这个词组， apply something to something。 那么另外啊，在古代哈，特别指呢在宋代，人们呢升华了茶、香和花的体验哈。另外他们从食材和器皿当中寻找诗的这个含义， they refined， 哎，这个词又讲到了 refined， 进一步的提纯，进一步的提炼了啊。refined， the sensual experience， 这个 sensual 这个词 S-E-N-S-U-A-L 表示说我们的感知的啊，我们能够感受到的这种体验， experience of tea, incense and flower， 三个东西啊，一个是茶，一个是香，一个是花。 They sought poetic meaningfrom ingredients and utensils， 他们能够找到诗的这个含义啊，诗的这个寓意啊，诗的内涵。 poetic， P-O-E-T-I-C， poetic， 大家可以用这个 poetic 这个词啊来表示说一个意境啊，非常的具有诗意啊， very poetic situation。 另外呢，我们看一幅画，看一个景色，我们可以用这个词 poetic 来表示说这个地方非常的具有诗情画意哈 poetic。 那么跟这个词相关的一些词呢，比如说像诗呢叫 poem P-O-E-M， 诗人叫 poet P-O-E-T。另外我们看一下他们从什么当中啊，一个是叫 ingredient， 是指我们一般的食材哈，吃东西的这些原料 ingredient， and utensil， utensil 是指我们厨房的一些用具啊，或者说生活当中的一些器具等等哈，都可以用呢 utensil 这个词来表示哈 utensil。 那么在古代啊，学者们的哈或文人们的另一个爱好是喝茶，茶象征着生活的方式、性格和文化的认同感。 Another trend among scholars， 另外一个趋势啊，用的是 trend was drinking tea， tea symbolize lifestyle， 茶象征着生活的方式，这个词叫做 symbolize。 我们学过 symbol S-Y-M-B-O-L 是名词，表示象征哈 symbol， 后面呢跟介词 for， something is symbol for somethingThe color of green is symbol for peace. 绿色呢是和平的啊一个象征。但这里面呢用的是它的动词 symbolize， symbolize 作为动词后面加 ize， 象征着一个 lifestyle， 生活的方式。Character 这次我们讲过一个人的性格。另外一点呢是指人们的一个文化的认同感 cultural identity。Cultural identity， cultural 我们会文化的后面加一个认同 identity， I-D-E-N-T-I-T-Y。 原来呢 identity 呢是指我们的一个人的身份，那么文化的身份呢就可以转移一下一个人的文化的认同感。如今啊，这个插花在白领女性当中非常受欢迎，但是呢在宋代这是书生的一项爱好哈，一个活动，他们认为这体现出他们的人生的哲学和道德理念哈。Flower arrangement， 刚才我们讲过了哈 ，Flower arrangement is popular with white collar lady today， 白领哈这个女士哈，我们叫白领女性非常的受欢迎。But in the Song Dynasty， it was activity for scholars， 是男性的一个 activity， who believe it showed the arrangers。Philosophy and morality， 它展示了一个 arranger 啊，这个词我们刚才讲的是 arrangement， 而变成 arranger 表示插花的这个人的一个 philosophy， 他的哲学。这次我们也来讲过，给大家再拼一下 p h i l o s o p h y philosophy 哲学。另外呢，这个道德，我们说这个道德的哈、啊，有道德的 moral。M-O-R-A-L 后面加一个 I-T-Y 变成了名词的形式，叫一个人的道德理念 Morality。 最后一点呢，我们看一下笔墨纸砚的这个砚台。古代啊，一个好的砚台应该有一个优雅的外形和图案，工艺应该是一流的，材料必须是上乘的。中国适合做砚台的石头呢，是来自广东肇庆的火山石。 An idealinkstone， 哎，同学们再想一想，我们一开始讲到了这个叫笔墨纸砚的这个砚哈，叫 inkstone， 哎 ，inkstone should have an elegant shape， 非常优雅的外形 ，elegant， e l e g a n t， 我们讲过一个人非常的优雅，用这个词 elegant。另外，可以使一个东西它的外形非常的优雅，非常的大方 ，elegant shape and。Patterns， 另外一个是它的工艺啊，叫 craftsmanship。 这个词呢，如果把 ship craftsman 原来呢是指工匠，在这个 craftsman 后面加上 ship， 等于说把这个词呢进行了抽象化，表示说那么这些工匠的一个精神，工匠的一种做事情的原则，那么就可以理解成为工匠的这个手艺哈，这个工艺哈 craftsmanship should be top notch，翻译成中文就是说一流。那么这个词 notch 原来的意思呢，是指我们在某一个东西上啊画的一个标识啊，一个标点。那么如果说它是一个 top notch， 就可以理解成为它的这个级别是最高的，是一流的哈、啊、top notch。 And material must be superb， 它的原材料一定是上乘的，叫 superb S-U-P-E-R-B。 In ChinaOne of the best stone suitable for inkstone is volcanic stone， 一个叫火山石 Volcanic Stone from today's 肇庆 in Guangdong Province。好，那么通过今天的介绍啊，我们知道古代人的生活的确和现在不同，但是呢还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好，那么接下来我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Ancient Chinese lived in artistic and refined paper.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the four most regular activity for scholars were burning incense, tea ceremonies, ink wash paintings, and flower arrangement.It was a marked difference from the Tang Dynasty when people's entertainment centered on equestrian sports, an expensive vessel made of gold and silver. They sought poetic meaning from ingredients and utensils. Another trend among scholars was drinking tea. Tea symbolized lifestyles, characters, and cultural identity.Flower arrangement is popular with white-collar lady today, but in the Song Dynasty, it was activity for scholars who believed it showed the arranger's philosophy and morality. An ideal inkstone should have an elegant shape, patterns, and the craftsmanship should be top-notched, and the material must be superb. In China, one of the best stones suitable for inkstone is the volcanic stone from today's Zhaoqing in Guangdong Province.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摘星星的男孩，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 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A little boy and a star. 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讲一个关于一个小男孩和一个星星的故事。那小男孩啊很喜欢星星，一直都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星星。他用尽了方法四处去寻找。那最终他能如愿吗？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How to Catch a Star. 那今天这次老师要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名字啊，就是《摘星星的男孩》，Written by Oliver Jeffers. 那你还记得吗？这次老师曾经讲过的 Lost and Found， 失而复得的故事，那也是 Oliver Jeffers 的作品呢。好了，那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How to Catch a Star. Ready?Go. Once there was a boy, and the boy loved stars very much. 那从前呀，有一个小男孩，他非常非常的喜爱星星。Every night, the boy watched the stars from his window and wished he had one of his very own. 那每天晚上呢，这个小男孩啊，都会透过窗户看着星星。他希望有一颗星星是属于他自己的。He dreamed how the star might be his friend. They would play hide and go seek and take long walks together. 他梦想着和这颗星星啊要成为好朋友，他们可以一起玩捉迷藏的游戏，一起散步，走长长的路。The boy decided he would try to catch a star.于是小男孩决定啊要去抓一颗星星。He thought that getting up early in the morning would be best, because then the star would be tired from being up in the sky all night. 因为他想着一定要很早很早的时候啊就起床出发，那星星整晚都挂在夜空中肯定会疲惫了。So the next day, he set out on sunrise. 于是第二天日出的时候他就出发了。But he could not see a star anywhere. He sat down and waited for one to appear. 可是他连一颗星星都没有看到，于是啊就坐了下来等星星出现。He waited and he waited and ate lunch and waited.他等啊等啊，吃过了午饭他还在等。 And after dinner he waited some more. Finally, just before the sun was about to go away, he saw a star. 那吃过晚饭之后啊，他又继续等，终于就在太阳落山之前呢，他看到了一颗星星。The boy tried to jump up and grab it, but he could not jump high enough. 小男孩跳起来想去抓星星，可是他没办法跳得那么高。So very carefully, he climbed to the top of the tallest tree he could find. 于是他找到了一棵最高的树，非常小心地爬到了树顶。But the star was still way out of reach. 可是星星离得还是太远了，根本就够不着。He thought he might lasso the star with the life belt from his father's boat, but it was much too heavy for him to carry. 他想啊想啊，也许他可以用爸爸船上的救生圈把星星套下来，可是救生圈太重了，他根本就拿不动。He thought he could fly up in his spaceship and just grab the star.But his spaceship had run out of petrol last Tuesday when he flew to the moon. 他想啊想啊，他可以坐宇宙飞船去抓星星。可是上周二他去月球的时候已经用光了飞船的汽油了。Perhaps he could get a seagull to help him fly up into the sky to reach his star?那也许呀，他可以让海鸥把他带到天上去，这样他就可以够到星星了。But the only seagull he could find didn't want to help at all. 可是他能找到的唯一一只海鸥却不太愿意帮忙。The boy thought he would never catch a star.小男孩心想啊，他永远都抓不到星星了。Just then, he noticed something floating in the water. It was the prettiest star he had ever seen. 而就在这个时候啊，他发现水面上飘着一样东西，一颗他见过的最美丽的星星。Just a baby star. It must have fallen from the sky. 是一颗星宝宝。他一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He tried to fish the star out with his hands, but he couldn't reach it. 他试着用双手把星星捞上来，可是他够不到。Then he had an idea. The star might wash up on the shore. He ran back along the jetty to the beach. 他这个时候想了一想，星星啊可能会被冲到岸上来，于是他顺着栈桥朝岸边跑去。Then he waited and walked and watched and waited. 然后啊，他就这样边走边等，边看边等。And sure enough, the star washed up on the bright golden sand. 哦，那当然了。星星被冲到了闪闪发亮、金灿灿的沙滩上了。The boy had caught a star of his very own. 那小男孩啊，摘到了一颗星星，一颗属于他自己的星星，并且他和星星现在正坐在沙发上，一起在读一本关于星星的书。The end. 故事讲完了。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这可真是一个生动有趣的小故事啊。在故事中啊，小男孩一直想拥有一颗属于自己的星星。他等啊等啊，找啊找啊，他一直坚持着。只要坚持下去，找到星星做朋友并不是奢望呢。所以同学们、小朋友们， Jason 老师知道大家都有很多梦想，那你也能像小男孩一样坚持着自己的每一个小小的梦想，通过不断的努力逐个的去实现他们吗？别忘了告诉给 Jason 老师听啊，我会一直等着那一天，好吗？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